到草原最美的季节，陪你一起看草原，去看那青青的草，去看那蓝蓝的天，看那白云轻轻的飘，带着我的思念，陪你一起看草原，阳光多灿烂，陪你一起看草原，让爱流行间。 真